可以在串流网站继续播放。一部描述耶稣是同性恋者的电影，近日在当地的串流影视平台 Netflix 上架播放，引发大批基督徒强烈不满，大约200万人联署要求停播。在巴西的制作公司上个月遭人投掷汽油弹袭击。一个法官在当地星期三颁令 Netflix 将电影下架，但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的根基，又说不能够假定一部幽默讽刺的作品有能力动摇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8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866.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9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8.4，升8蚊；药明生物98蚊，跌5.2；融创中国44.7，跌1.95。阿里巴巴218.6升3蚊，盈富基金28.85升5仙，中国平安93.2跌3毫，美团点评110.2升1.8，小米集团11.52升2仙，建设银行6.71升4仙，友邦保险85.55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162。瑞士法郎7.985，澳元5.341，加元5.949，新西兰元5.146，欧元8.6282，每百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0点，升110点。港金现价报1434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9.24美元，卖出154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嘅消息啦。咁东涌线因为有架空电缆故障咧，影响到列车嘅服务噶。咁现时往来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嘅列车服务咧，维持8分钟一班。咁但系欣澳站至到东涌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咁就系东涌线欣澳站至到东涌站嘅列车服务咧，而家系暂停。港铁咧现正安排接驳巴士行走受影响嘅车站。咁机场快线嘅列车服务咧，暂时唔受影响。就系东涌线因为有架空电缆故障，影响到列车服务，欣澳站至到东涌站嘅列车服务系暂停噶。咁往来香港站至到欣澳站的列车服务就继续维持8分钟一班。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喺粉岭公路嘅意外事故。咁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跟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坑。就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意外，龙尾九龙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车多，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英皇道近永兴街。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葵青路。另外，清泉路去大窝口方向咧，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青衣城。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eel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嘉宾每次嚟咧，我都唔知将我节目嘅定位变做音乐节目好啊，定系一个旅游节目好啦，定系一个瑜伽节目好，定系素食嘅节目好噶？ 每次见佢咧，佢都可以黑多一道 噶。系啊，你好啊，黎晓阳。 你好 ，hello。 你又黑咗啊，真系。 系啊系啊， 你系啱啱去完边个游？ 我啱去完巴黎。 哇、啊、，OK， 搞咩啊嗰度？ 去做瑜伽啦，写下歌啦。 跟住即刻向嗰边追问写啲咩嘢啊？迟啲讲啦咁样，但系一个 yoga retreat 咁样嘅一个 trip 嚟嘅 ，OK， 有咩得着咧？我想问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咧，你去到都会好似有一啲新嘅 idea 啊，诸如此类咁样嘅， 身体健康啦， 系， 因为即系平时做都做得多噶啦，咁但系今次系成个环境有大自然啦，喺森林里面做啊，系即唔系森林里面，但系即系打开个窗就系森林啊咁， 系， 咁所以就 intensively 做，同埋好健康嘅飲食咯，有三餐嘅 vegan 嘅。嘢食咁樣， 所以純粹係個環境唔同咗，等你感受唔同翻咁樣。 係，同埋你真係專注去做嗰件事咯。因為譬如話你喺香港你上完堂，你陣間又要去做訪問嘅咁樣，咁你咪唔得專心做訪問，同埋唔得專心做瑜伽啦，係咪？ 咁即系两样都衰埋， 系啦，衰晒。咁喺嗰度专心做一样嘢啦。 咁我个 trip 嚟完咗啦，咁而家翻嚟香港就专注去到继续系做嘅， 做音乐啦， 做音乐啦。OK， 咁我讲你咗新歌啦。 好系啊， 拾荒者之歌系啦。呢首歌系几时诞生噶？我想问下。 诞生咗都一轮噶啦，即系曲词都有咗一段时间嘅。咁但系系近期先做咗佢啫。 OK， 咁我一路都即系觉得呢首歌比较。大啲嘅，即系 topic 比较大啲，咁、一路想揾一个适合嘅时机去讲啫，咁。 O K， 所以你讲系耐系几耐之前啊？呢首歌已经 一年前啦，我估。 哇！ 嗰时写咗个 melody 先嘅，咁写 melody 之后咧就就揾阿耀辉老师就去讲想写啲咩 topic。咁嗰时我就讲就话，我就想讲关于 memories， 就系讲啊，每日发生好多嘢都好精彩，但系奈何我哋即系无奈我哋会唔记得咗，咁就初嚟讲 before I forget， 我想记低呢啲嘢，咁就讲咗比喻就系、是做人就好似一路行路一路砌 puzzle 咁样，咁你一路砌啦，就一路跌咯。 系， 咁你个 puzzle 可能净系得200块咁样，咁、所以你的记忆就系你好多新嘅记忆嚟，但系你个 memory 就只有咁多，咁、你旧嗰啲又要唔记得咗啲啦，咁啊开始杂不楞剩翻一啲可能5岁嘅好即系你记得嘅嘢，跟住10岁记得嘅嘢，就系杂不楞个少少咯。咁、但系咧，其余冇记得嗰啲咧，就散落咗喺你个旅途嘅一地嗰度咯。即系譬如你可能无端端你真系唔记得嘅，但系因为某件事发生，或者你经过某一个公园，你又醒起，哎呀，我嘅初吻就喺呢度发生噶咯，咁样嘅类似。 哦，佢嘅初吻喺公园度发生。 系啦，get到个重点啊！ 讲咁多净系记得呢样嘢。 前面讲你咩唔知啊？咁喺公园度初吻啦，咁样。喂，咁但系你有从来有冇一个系写日记啊等等嗰种嘅习惯噶？即系为咗要记得某啲嘢，咁你生活上可能有啲改变嘅习惯咁。 我会咪写梦嘅日记咯，即系真嘅日记我唔写嘅，系啊。 即系记低你发过咩梦？ 系啊。 啊，你会记得噶？ 系啊，会记得这块面膜。初初 有阵时会记得嘅。 同埋我好似上次有一次访问讲咗好长啊，就系讲初初净系可以记得少少嘅啫嘛，记得个梦尾啊嘛， 系 个梦嘅尾就可能我喺个农场追住只鸡咁样。 系 咁，你开始慢慢你可以追溯翻，原来我喺农场追只鸡之前咧，我喺水族馆度玩嘅咁。 系 即系你慢慢唔 make sense 嘅，但你慢慢会追翻一大抽嘢出嚟，咁你就会我就会写晒出嚟咯。 我记得我寻晚发个梦啊， 诶，讲嚟听下喂。 出得街噶， 出得街， 我点知咁嘅？ 总之最后嗰个完结嗰个梦境咧，好奇怪嘅。最后嗰个梦境咧，就系我喺屋企去紧厕所啦。咁然之后咧，我厕所对门咧竟然有个窗，跟住我爸妈就喺个窗度装入嚟，话：咦，你去厕所啊？咁跟住我话： 唔系啊， 点解你会装嚟啊？走啦你咁样，跟住我就醒咗啦。 你有冇解过啲梦噶？ 你问我嘅， 唔系啊！我就系谂住，如果佢有啊，我想你麻烦你帮我解一下呢个梦。 系有冇解梦啊？咁你，因为啲人觉得系有意思的。 有，我自己解咯。 耶， 系咯， 系。 咁你可唔可以解一下呢个梦系点解啊？ 唔知啊，啲 reference 啫嘛， 瞒住阿爸阿妈咁样咯，有啲嘢。 咁但系你最近有冇发过一个系有趣嘅梦咧？系觉得 有，我前日咁样咯，就系可能有。我發覺有好多個 scenario， 跟住有好多個我咯，即係有十個我，跟住有十個我媽，有十個我老豆咁樣咯。跟住之後可能係發生咗一啲事之後，發覺佢哋唔記得咗發生咩事，因為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即係不斷轉咯，都係類似咁咯。 所以幾得意喎！你再睇翻嘅時， 你睇人哋啲夢幾有深度 嚇，好啊，咁都有深度， 咁有深度， 梗 係啦，我個有深度啲喎。好主观嘅呢啲嘢，喂！但我想问，咁当你即系谂咗呢个嘅 idea， 咁你同阿周瑞辉倾啦，咁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周瑞辉会俾到一几有趣嘅 insight， 同埋有几有趣嘅对话同你倾噶嘛，咁你哋两个嗰个沟通系如何咁？ 哦，系即系神交咯，即系我讲完俾佢听之后，咁佢咁我明噶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佢就好快咁，因为佢嗰阵时好似系差唔多系我生日，咁佢就啱啱好赶得切喺我生日就。send 咗出嚟俾我睇，咁就用咗《拾荒者之歌》呢個 topic 啦。咁亦都係佢用咗個佢，我成日將一啲 idea 講俾佢聽，但佢可以將佢昇華到又變咗做好靚嘅嘢咁樣。咁佢就比如係《拾荒者》同埋《沒背囊》，另外一個嘢就係背囊，喺呢個歌詞裏面講到，即係好似我成日想喺個生活裏面執到啲咩咁，好似想裝到嘢，但其實根本都冇背囊，即係根本裝唔走，但係又不斷執咁樣。 OK， 咁所以你而家嗱，譬如你係有記得發夢嘅一啲嘅日記咁樣啦，咁但係日常生活嗰啲咧，即係純粹係 OK， 我盡量去用心感受啦，即係嗰種嘅心態。 係啊係啊，同埋我接受到，我接受佢會過咯。 啊， 即係預期去成日掛住去捉。佢捉住佢啦，你反而系走咗，等佢即系应该话接受佢系咪都会走啦，所以你唔需要捉，反而你 observe 佢咁样仲过瘾咯。因为譬如你去旅行，啲人话点解你唔整下啲 blog 啊，整下啲乜嘢啊，咁等你翻嚟可以点点点啊，把声越嚟越衰啊，因为嗰啲人好难听讲，即系好烦啊，即系我明去玩啊嘛，你又叫我整呢样整嗰样咁咯。 OK， 但你自己就都有影低嘅可能， 不过我好正，我去旅行咧唔影相啊。我就唔拎電話出嚟 嘅， 特登唔影相添。 OK， 因為我近排都有一個新嘅 practice， 就係咧，以前譬如睇 show 咧，去睇一個演出咧，你係覺得哇好靚啊，影低先，哇好靚啊，影低先，哇等我出個 pose 先，等我照條女先。咁但係其實你喺度一路係你係望住 個 mon 啦，但係而家近排我就發覺 OK， 我俾三張 quota 自己啫，影完三張你就唔好搞啦，係啦，因為其實去到最後咧，你再望翻你嗰張 memory card 咧，都係100張相啦，但係其實好多都係差唔多嘢啦。但係然之後你咁我 show 啲咩好睇嘅嘢，你又未必好講到， 係啦， 咁樣係。 同埋你第一次你肉眼冇睇到嘅嘢咧，你好难会睇翻嗰条片，你觉得好兴奋。佢 resolution 又低系咪？即真眼嘅 resolution 好高噶嘛。 所以我近排有个朋友，佢去咗外国睇 Madonna 一个 showcase 啦。咁就系今次喺细场嘅。咁而佢嗰个规矩咧，就系佢唔系为咗你唔可以偷拍，而系个问题佢话我希望大家放低晒你手提电话，然之后真系入嚟同我一齐度过呢90分钟。 所以啊，我正近排都有一个体会，就系我好想即系做一个音乐表演咧，系。因为做完瑜伽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叫 Shavasana，或者 Shavasana， 即是一个叫 dead body pose， 即是做完一大堆运动 了， 那你就瞓在那里不动，一嚿肌肉都不动，等你的身体去 absorb 你做了个 practice。 OK， 那个时候呢有阵时候老师会播歌或者会唱歌，那你想想全部人的 attention 都是在那个聲音嗰度咯，咁喺嗰個時候聽歌係好正，哪怕你買一張飛，唔知幾多錢都好啦，你坐喺度好認真聽，其實你都係會游走游神嘅。 但係唯獨是嗰個三分鐘時間咧，係全部人都好靜、好集中喺度聽歌。 哦， 係啊，好正呢、 okay, 所以你希望搞一個類似咁樣概念嘅一個嘅 showcase。 係啊，同埋但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好點講啊，好唔係未必神聖嘅，不過好莊重嘅一個位，因為你要 break the silence 因為嗰個時候咧 silence 係好緊要嘅，好寧靜。 係， 咁你喺咁寧靜嘅地方，你要發出啲聲，咁你真係發啲好聲咯。如果唔係就，如果唔係你真係好騷擾人啊！ 耶、yeah, ，OK， 我所以係一個對自己一個幾有信心，先至能夠做到演出嘅呢一個係。我期待你有一日搞呢個咁樣嘅極，我覺得係有趣嘅呢、這個 experience、嗯。因為而家成日我覺得睇個 show 真係睇個 experience 嘅啫，係啦，嗰件事得意嘅。 咁咪再係咯， 耶，梗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一彎月，再搖一顆雪，是美好算多不多？桂花瞬间凋落，几张脸，有几段情，茫茫大地在两旁，大地寻找过我，如今天多快乐，但为何总会过，如天天搜索。但是没背囊，就只身一个来世上拾火，片刻翻腾散一方，下一刻漂流水一方，若放开一切来世上，华丽的一次来世上拾火。决定不忘也就不忘，一生人有几动人，红尘漫漫在两旁，迷失了我，如今天多快乐，但为何匆匆会过，如天天搜索，但是没背囊，就只身一个来世上拾火。 好啦，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请大家留意啦。喺东涌线咧有架空电缆故障，影响咗列车嘅服务。而家咧欣澳站去到东涌站嘅列车服务系暂停噶。而往来呢个香港站去到欣澳站嘅列车服务咧会维持八分钟一班。港铁咧而家安排紧接驳巴士行走于受影响嘅车站啦。同一时间咧，机场快线嘅列车服务不受影响。 为实况且唱歌，就只身一个来世上拾火，最好收藏心一方，未收好竟已消失他方，让雪花水到神思上，由浪花卷到眉眼上拾。 咁啊，頭先講緊係你作嘅曲啦，周耀輝填嘅詞啦。好啦，咁然之後去到編曲咧就係蘇道哲啦，咁啊監製就係佢加埋有馮詠琪嘅。 哦， 係 啊， 係 啊， 係啊，點樣樣咧？ 正啊，即係一個新嘅嘗試咯。因為阿杜就同我同年嘅係。 系、 啊、阿杜同我同年，咁变咗即系有啲可以倾嘅时候就即系直接 free flow 啲去倾，或者即系 abstract 啲去倾咁啊。咁初初去揾佢，亦都系因为觉得呢个编曲其实我系想系大嘅，即系好大嘅呢件事，但系又唔系好硬嘅，即系比较 feminine 少少嘅一啲。咁、我唔知咧，就谂起阿杜咯。 系，咁佢系有一种好温柔嘅 touch 嘅。 系啊，系啊，系，但系。但佢又可以好 powerful 咯， 咁同阿馮詠琪咁啊又如何咧？ 同阿馮詠琪就 都好多年啦。 系啊， 系啊。 喂，再又睇住你，喂嚟噶咯，系啊。 我觉得系开心，因为通常倾嘅时候咧 ，Ficky 可能俾到个 inspire 我嘅地方就系、是，未必系你点样唱啊，反而佢系会讲同我去倾呢首歌，即系再深啲嘅 meaning。咁去到一个位，大家都譬如话攞一句歌词去讲，譬如讲到就会讲嗰下就会讲翻自己嘅人生经历咁样。咁讲到咁啊，哦，咁其实系咯，原来可以咁样 interpret 呢句嘢。咁佢话唔系，我咁 interpret， 我唔系，我咁 interpret。咁但系倾到咁上下嘅时候就佢就禁制咁，不如录啦咁。 哦， 同埋佢话，因为呢首歌讲嘅嘢系比较大嘅，同埋即系比较成熟或者化啲咁样嘅嘢。咁所以佢咁样唱咧，僆仔得滞，即系唔系嗰样嘢。咁慢慢佢会再等我消化多啲嘅时候，咁佢就会再加我。 OK， 所以咧嗱，而家听咗几首新歌咧，我系几期待紧佢嚟紧呢一张，我唔知系 EP 啊定系大碟嘅方向啦。即系呢个 project 究竟出到嚟啲歌，另外仲有啲乜嘅嘢咧？因为都几唔同噶，其实 系啊，仲有噶， 系咯， 仲有歌噶。 哦，我梗系知啦，啱啱去完 retreat 嘛。 系啊。 但你自己 review 翻呢几首，你会都觉得，咦，好似都几即系分别都几。大呢幾首歌，即係以前大家可能諗起黎曉陽就係、是、acoustic 嘅，會吉他嘅，所謂嗰啲清新嘅咁樣。但係呢幾首歌 so far 個質感啊都幾唔同，同埋成熟咗好多，我覺得都 係啊，個樣啊， 啲歌啊， 歌 OK OK， 個樣係黑啫嘛。 我唔知嘅，其實我真係唔知，因為我自己當即係局內人，我真係唔知。咁有啲人就話：喂，你啲歌好一樣喎。有啲人話唔一樣，咁我都唔知啦，已經開始。總之就係睇下嗰排經歷咗啲乜，咁我就會寫一首乜歌出嚟咯。咁我唔知啲人 expect 我做啲咩特別嘅嘢，我唔知。 冇，我覺得係等你 surprise 大家，就係等你分享你嘅經歷同你嘅 journey 咁樣。係 啊， 係啊。 但係你自己有冇追要求自己追求唔同或者點樣？ 冇喎，冇 佢而家系随心随性嗰啲人， 系啦， 系啊， 佛系青年啊， 系青年啦， 佢继续都系嗰个路向噶啦，咁样，咁我就几期待就系黎晓阳啦，嚟紧啦，我哋一继续听落去，究竟佢呢一期佢嘅人生嘅经验又会令到佢之后生咗啲咩嘅新嘅音乐嘅作品，出嚟咁样咧， 或者有啲咩打击，可能之后就发觉，咦，唔出声好过出声咁样，即系唔整歌啦，不如静静地啦，咁样，有可能会 转咗去做教瑜伽啦，咁样嘅啫，同埋做乐。戏啊，咁样嗰个新嘅一个路向，系啦，等佢继续俾 surprise 我哋啦，咁样。喂，今日多谢晒黎晓阳介绍咗呢首嘅新歌《十方姐之歌》。好啦，期待你开嗰个瞓喺地可以听个 show 啊。 OK， 好啊，好啊。 OK， 好。 我期待参与啊，主要系瞓喺度。 好啦，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想起很久远的你，我最喜欢你笑意旖旎。初吻从未忘记，樱桃香味何以最美，也是心死。 I don't know 想起当初那好为我对你哼都光年之外，当然不枉爱过。怎可以没遗憾？几首歌，几个人，来来去去更加吸引。也是你在抱紧，有种痛心里伤。失强，别忙着要转身。 默地笑着，是抱紧你，迷上你的美，然后为爱你，已耗尽了你，只会吓到你，离去了的你。这个无认熟的，这个无名分的，这个无仇恨的。 黎曉陽之前的My Talk作品，那個名稱叫做 I Don't Know， 一會兒回來有第二位嘉賓 Rubber Band。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三點半由謝天麗報導新聞。本港已經進入流感高峰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衛生署已經同口罩供應商同藥房聯絡，了解到正係翻緊貨。至於公立醫院的口罩存量，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說，若果以2009年豬流感爆發高峰容量計算，目前醫院口罩存量達到三個月，大約有3000多萬個口罩存量，如果按照一般用量，可以用到80多個星期。病床使用率方面，鍾健禮承認，萬一情況惡劣到要加開多張隔離病床，的確會影響修正。他又話，若果公立醫院壓力再增加，必要的時候可能減少非緊急服務，他就此先向市民致歉。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羅志光表示，截至去年底，有41個公務員因為牽涉非法公眾活動被捕，其中31人已經被停職，主要是基於公眾利益以及考慮社會觀感。強調被捕的公務員只是佔極少數，不應抹殺整體公務員的表現。他說政府對相關人士的違法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公務員作為政府的骨幹，應該在社會秩序受衝擊的時刻保持團結一致，支持政府的政策和決定。另外，立法會財委會早上繼續討論公務員薪酬調整。羅志光說，公務員加薪是每年的既定機制，以整體利益作依歸，不會考慮個別部門的表現，希望能夠維護沿用多年受全體公務員信賴的機制。長江實業回應傳媒查詢，表示農地作房屋發展完成需時，可能較長的時間才能夠令到有需要人士受惠，集團會就這方面研究。長實的聲明指出，一直以來李嘉誠基金會和長江集團以捐款方式直接支持不同的社會公益項目，資深顧問李嘉誠歷年捐出總共超過260億港元，其中香港項目佔大約80億港元，主要包括上個月初啱啱完成的中小企應急前10億計劃，另外亦都包括捐款俾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科技大學、中文大學等多間大學，以及捐款俾關愛基金等。房委會財務小組委員會審議財政預算案，預計2020至2021年度綜合盈餘132億元，較對上一個年度下跌7億3000萬元。現金和投資結餘方面，預期到2024年會由去年初的430億減少至大約350億。財務小組委員會主席陳家洛強調，房委會財政穩健，現階段不需要政府注資。房委會今年將會進行兩年一次的公屋租金檢討，預算案假設公屋租金不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09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91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9点，跌18点。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6，升7.6；药明生物97.85，跌5.35；融创中国44.65，跌2元；阿里巴巴218.6，升3元；盈富基金28.85，升5仙；中国平安92.9，跌6毫；美团点评109.5，升1.2；小米集团11.52，升2仙；建设银行6.72，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73，澳元0.687，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0，升110。港金现价报14,345，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08.84美元，卖出15,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封路重开，但系车龙系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咧都去到近九龙坑。咁就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意外，咁啊较早前嘅意外咧系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家车龙就排到去九龙坑。之后同大家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受到东涌线列车服务咧调整影响，而家机场快线系作出车务调动，今日维持12分钟一班车噶。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将会由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改为120分钟。咁因为咧东涌线有架空电缆故障，而家欣澳站至到东涌站嘅列车服务都系暂停。往来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嘅列车服务维持8分钟一班。港铁咧而家正系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受影响嘅车站。就系东涌线因为有架空电缆故障，而家欣澳站至到东涌站嘅列车服务继续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35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系排到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宏利大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的交通继续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近葵涌公园。而清泉路去大窝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淡江山交汇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乐儿，你会用咩酒嚟形容波城呢？ 红酒啊，因为第一个印象啦，我觉得你好似好斯文，好啱品酒嗰啲，系啦，所以我觉得红酒系好啱你。 Hello， 我是乐儿啊，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二台院线众星同你贺新年。 咁多位二台院线嘅听众，你哋好，我系周秀娜， 我系陈静 Dada， 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喺度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家有喜事。 哇，年初一都未到，咁快就拜年？ 正所谓拜早年，梗系要早啲拜年啦。仲有佢哋讲下今年嘅贺岁片。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loo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咁我哋请嚟今晚有 Rubber Band， 吓 ，hello， 系啦，有你哋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啦，咁啊作品名称咧叫做《漫长》，系啦，我想问一下呢一首歌系咪就住近即系今年然之后先写嘅歌嚟？我想问一下，其实 呢只歌系嘅，呢只歌系我哋今年写嘅，但系词咧其实都系我谂几个礼拜前起货嘅啫， 系， 咁其实我哋之前系本来系想有。plug 第二隻歌噶，咁、 yeah. 但系我哋自己傾過之後咧，咁發覺嗰隻歌可能即我哋自己都唔想喺一個咁嘅氣氛之下 plug 嗰隻歌，咁所以我哋即刻變陣就不如咁啦，我哋有一隻係寫緊嘅，仲係夾緊 band 嘅階段嘅啫，咁、不如我哋試下呢首啦，咁、大家覺得 OK 喎，咁啊即刻去起即將佢趕工起貨咯。 我記得一樣嘢係咁嘅，本身漫長嗰個最初寫個 demo 出嚟嘅時候咧，係想做一隻心照一生啊，夏令時間嗰啲 mood 嘅歌嘅， 係 好靜啊，好抒情啊咁樣。 而家係完全唔同 嘅。係啊，咁我咧，我哋拎住只歌嗰個旋律，咁嗰陣時四個係啦，靜咁啊，我哋幾個就係即係都真係會多少少，可能我哋做創作啦，做社會嘅節奏啊嘅成都會影響到我哋。咁我哋覺得，譬如俾力量落呢只歌，跟住就真係將佢。就其實都二話不說啦，就變成咗而家呢一個力量型嘅出發咯。 因為我幾有趣就係，因為你哋本身每一張碟都有個主題噶嘛，咁、但係就 fit 咁啱呢一個首歌又 fit 到落去你哋嚟緊碟嗰個嘅 主題 都會係講緊類近嘅嘢嘅，即係你見到譬如之前孤島人啊、醒未啊。咁去到漫長，其實 Evan 真係嚟提到我哋好一好起嗰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個社會嘅嘢、啲群體嘅嘢好有關係咁樣。咁我哋望緊啦，新碟可能係有九隻歌咁樣嘅情況咧，就可能會有一啲係會講緊一啲好群眾嘅嘢，亦都會講一啲可能群眾嘅相反又有個體嘅嘢咁樣咯。 但落筆寫詞，我想問一下嗱，因為其實。過去呢一年，我諗大家有好多唔同好複雜嘅感受噶嘛，其實都會。咁、我用咩角度去寫呢首歌，又如何咧？創作 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幾個都係朝住譬如話一首幫到自己打氣嘅歌先啦，咁樣。咁但係你一首打氣歌，你點樣去做嗰個切入，你都有好多種方法。有啲可能係一啲嗌下口號啊喺啲歌裏邊。咁但係呢個又問心又唔係一直我哋幾個。即係中意或者係覺得係舒服嘅做法，即係你喺啲口號喺裏邊，咁其實就又變咗。咁究竟你想講咩咧？咁樣咁不如即係再其實再問一個情況，就係呢段時間你最多感受係咩咧？其實就咁我自己同阿太太啊寫嘅時候就會覺得好似一個無間嘅，即係我唔想講無間地獄啦，但係一個無間嘅一個感覺， 係 即係你每日入伏一日。夜服一夜，你都係可能經歷緊一啲嘢，可能你未解通，甚至乎嗰啲每一日起身啊，又係又一日啦、仍然係這樣子，或者係仍然未解決有啲嘢，或者夜晚嘅時候你會可能睇好多新聞，你睇到自己好心痛啊，睇到自己好崩潰崩緊啊咁樣，咁好多都好真實嘅，即係譬如我哋係咯 ，Eric 都係啦，我哋讀中大，咁中大有事件嘅時候，太太我哋兩個都係，哇根本就瞓唔到啊，係啦，咁你攞翻啲感覺出嚟去寫呢隻歌咯，咁就係想講，儘管件事我哋唔係啲咩大決策者，我都係少少嘅一個小小市民、小公民，但係大家一齊經歷嘅時候，其實可能好似彷彿行緊一條好長嘅隧道，未必見到個盡頭。咁但係喺呢一個當下嘅刻，我哋點樣去自處咧？咁係咪就係本撇，或者係算啦，唔 知點算啦，或者即係直情成個人意志消沉咧、嗯。最唔想嘅就係好意志消沉咯。咁、yeah. 所以最想嘅就係好似嗰句嘢。最尾嗰句就係說不出放棄呢一、這個，嗯、我諗呢句嘢其實唔係說真的咧，成份歌詞咧得三四句係我最後留翻低我自己嘢，好多都係阿甜嘅寫翻。但係說不出放棄就係我好早已經同佢講話，最尾我哋用呢句嚟做收尾啦，就攞翻，即係所以係難寫咗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韻腳好難。 時代流轉者。送上眼渐开，仍求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悲思连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凌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星只足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野仍无尽星火。 咁喺因為本身嗰首歌頭先講係靜態啲嘅作品嚟噶嘛，咁去到再一次 arrange 啦，即係加翻嘅 brass 嘅 section 落去嘅時候啦，呢、這個嘅過程又係如何嘅？我想知道係。 其實呢個一定要多謝我哋今次呢個 project 嘅另外一位監製 Patrick Lui 拍戲，咁因為 咁其實打點曬所有吹口部分嘅嘅嘢，包括咧arrangement 啦，同埋即係佢點樣去協調去日本嘅樂手錄音。咁因為唔係，其實我哋都趕急咁似只歌咧，佢所以都唔能夠大家一齊飛去日本去睇錄音，所以佢就同嗰邊嘅樂手同埋領班就即係安排好啦，即係你哋 rehearsal， 即係佢哋 rehearsal 就 send 翻個 demo 俾我哋聽，然之後再執完之後咧，咁就喺日本錄音，即係頭先阿 Patrick 都冇出席嘅，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其實就係已經係好正， 因為我中意佢一響個音樂已經有 好澎湃， 係啦， 我有一種好歌獻給你嗰種， 即係嗰種感覺， 願望就是明天， 係啊係啊，即係嚟一響嗰下音樂就已經有呢個 feel， 就帶咗你入去。頭先你講我就唔好放棄嘅呢個嘅 picture 入邊咁樣， 有陣時係咯，即係。比較大膽啲、進取啲就直情 intro 都唔要咯。 係啊， 咁但係嗰個 chorus 嗰個 idea 擺出嚟係阿黎曼，即係本身我哋慢慢娓娓道來咁樣噶嘛，即係一開始係唱 verse 先噶嘛，即係有一天嗰段 verse。我唔知點解我喺我呢首歌令我諗起阿 Beatles 嗰首 Long and Winding Road。 Long and Winding Road 都似嘅， 即係嗰種感覺。係，但係我哋就再粗礦啲都想。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Disappear. I've seen that road before. It always leads me here. Lead me to your door. The wild and windy. 因為譬如同好多可能係創作人傾過偈咧，即係佢都話啊，有啲人咧可能喺呢半年咧就難寫到作品嘅，但有啲就調翻轉就係，唔係我 pick up 到好多嘢，但我而家消化緊，嚟緊即將可能會轉化成為一啲嘅創作啊，任何形式嘅創作都好啦。譬如你哋幾位咧，即係呢半年入邊，即係嗰個創作嘅思路有冇被打擾到嘅咧？其實係， 其實我諗係喺唔同階段啦，因為有一段時間真係你連買起支吉他嚇。去彈吉他嘅動力都冇嘅，有一段時間真係好攰，好多嘢要去關注住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呢種感覺，即係會一路即係擺喺你個心嗰度， yeah. 即係好似你話齋，即係將佢慢慢會轉化成作品又好，或者其他方面嘅創作都，我諗都會受到即係呢段時間嘅影響嘅。 即係其實有時都係今年學起一樣嘢，即係以前會覺得啊，我哋會記錄嗰個時代咁樣。咁但係當真係今次真係你喺適逢好似真係好似時代流轉，好似 在這刻在這地，其實就好似一條河流或者一個漩渦。你個漩渦未解決嘅時候，你記錄呢個時代，你可能未係最適切、最 right timing 去做。咁、但係我諗我自己個人傾向可能即係消化多啲，或者問多啲嘢啊。因為自己可能喺成個運動時期啊，好咩都，其實我可能我自己都係有自己嘅崗位去做緊嘢，去工作。有時去希望了解多呢個 full picture 先至消化曬啲嘢，然之後先至可以做一啲所謂回應嘅嘢咁樣咯。但係即可能咁多年嚟，我哋都唔係話成一啲唔係好傾向立刻要去回應，立刻要做一啲嘢出嚟。反而係譬如我講緊漫長，翻漫長講就係都係一個最主要幫助自己唔好泄氣先，即係提自己唔好泄氣嘅一首歌。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幾個啊，或者雷柏希，其實即係編嘢什麼成都係朝住就係、是、啊，依首純粹一首打氣歌咁樣去出發咁樣。咁如果你話依個係一個快速嘅做出嚟嘅嘢，咁可能唔係回應緊件事咯，係回應緊自己嘅心情。 係嗱，咁啊頭先預告過啦，咁就係有九首歌嘅喺呢一張嘅大碟入邊。咁啊嚟緊幾時會推出咧？我想問你呢個 project。 三月， 咁所以到時就會係即係先前係 plan 好嘅作品就會係按翻次序就會擺翻落呢個 track list 啦。 係啦，同埋我哋都籌備緊一個新碟發布嘅音樂會啦，係咯，即係因為即係咁震撼咁正嘅一件事咧，即係十三個樂器嘅吹口同埋一隊 band 一齊夾咧，即係我哋都想去呈現俾大家睇，所以我哋都努力希望下三月嘅時候嗰個發布嘅音樂會咧，可以真係請到一隊十三人嘅即係吹口樂團，係同我哋一齊玩咯，咁啊應該幾正。 OK， 會唔會係同你哋合作咗嘅日本嘅 其實已經都傾緊嘅，因為我諗最主要就係大家嘅期得唔得啦，因為十三個人要得啦，同埋。都要睇送食飯嘅 budget， 可能部分啦，因為十三個人就真係難就啲嘢，希望盡量邀請到， 因為佢哋嗰個 vibe 咧係真係好正，即係其實同團佢哋其實嗰隊我哋喺大阪佢哋幫我哋錄音嗰隊樂團咧，佢哋夾咗好多年嘅啦，好似十幾年嘅，咁佢哋嗰個 vibe 係即係佢哋咁多年儲埋嘅咯，咁係好。如果梗係最理想啊，梗係佢哋一齊過嚟啦。 咁我都幾期待啊！即係2020年而家 keep 住開始有啲係唔同嘅 project 咧，係大家可以係期待，去到跨年啊咁樣，我哋就一齊可以噶。係啦，喂，咁啊期待你哋 Rubber Band 有呢一張嘅新嘅專輯啦。咁而家聽住你呢首嘅新歌《漫長》先。多謝曬你三位 ，thank you，thank you 兩位。 特别嘅交通资讯同大家宣布嘅，有关于港铁方面啊。东涌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逐步回复正常啦，咁机场快线咧亦都回复至每十分钟会有一班列车服务嘅。大家听到系 Rubber Band 之前嘅派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醒未啊。 很多空间阴影。 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14点，升53点，总成交金额999.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9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9元，升9元；药明生物97.5元，跌5.7；融创中国44.6元，跌2.05元；阿里巴巴218元，升2.4；中国平安93.1元，跌4毫；盈富基金28.85元，升5仙；小米集团11.42元，跌8仙；美团点评109.8元，升1.4；建设银行6.72元，升5仙；友邦保险87.5元，升1.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47，瑞士法郎7.98，澳元5.342，加元5.948，新西兰元5.147，欧元8.626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0点，升110点。港金现价报1437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0.92美元，卖出155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而家东涌线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机场快线咧亦都回复为每十分钟一班车噶。咁就较早前受影响嘅东涌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机场快线嘅列车咧回复为每十分钟一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处九龙塘律伦街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创智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今日喺新界清泉路去大窝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近青衣城。之后在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因为有水管急收，而家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的休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 Nick 因为感情困扰而误交损友，开始咗吸毒去麻醉自己，浪费咗几年大好青春。 最后佢系点样透过拳击去重回正轨呢？想了解更多阿 Nick 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我系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音乐，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李志刚，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有歌声，有风格，有歌艺。 我是一台的杜文蔚，一个好的歌手是令你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爱， 有水准，有霸气，但是又不令人讨厌， 对唱歌永远有团火。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4:10扫动音乐，想听人话。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 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陈礼， 谷子乔。 从头至爱，钢铁有泪不准缺题，沉重记忆，面上没痕迹，再别提。柔弱的身体，力气可超出估计， 在睡暗下就会发出光辉。 嚟到今集咧，我哋呢个系十大中文金曲嘅进步奖嘅巡礼啊！ 系啊，第一位入围歌手系亨啊高飞杰， 系啊， 好兴奋啊，好开心啊！ 但系你据闻系自己唔知系朋友通知你 嘅 喎， 喺报道话俾我听嘅， 系即记者通知。 系啊，嗰排忙啊，冇跟实啊，跟住之后突然之间佢哋问我，跟住吓我入咗啊，咁样咯，我系好兴奋嘅。跟住睇到啲报纸报道都有，即系都好开心咯。呢个系有得入围已经好好啦。佢哋问我有冇信心，我有得入围已经好好啦，咁样咯，就 系 咁， 都系咁 样。 系啦，但系你自己 review 今年你嘅音乐咧，成个过程咧，即系嗱开 concert 啦，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 milestone 啦。我觉得对你嚟讲，会唔会系咧？ 会，人生真系做歌手嘅梦想嚟噶嘛？咁竟然真系开到， 系 咁又都算成功，即系大家都睇得开心咁，我觉得呢个就好感动咯。嗰刻 筹备呢个 show 咧，用咗几耐时间啦？今次 好突然噶，呢个 show 系好。好突然出现，咁就好比较，其实都系短短几个月咯。咁我觉得好多嘢都不足啊。其实即系里边有好多遗憾喺里边嘅，但系我觉得第一次嚟讲勉个强去合格咯。系啊，但系好希望下一次已经对自己嗰个要求啊目标会再放远啲、放大啲咁样。 O、okay, K，所以你挑剔自己嗰啲地方会系边啲嚟？ 太多啦，太多啦。我觉得成個 show 可能唔夠豐富咯，我自己會覺得係啊，同埋自己個狀態未去到好咯，因為畢竟真係要企上台唱咁耐歌，咁同埋真係有好多嘢係好大頭蝦嘅嘢咯，希望下次唔好再發生嗰啲啦。 咁、okay, 我哋挑剔完就繼續讚啦，咁你讚自己嘅邊度？因為一定要識得 appreciate 自己嘅努力噶嘛， 都好辛苦噶嘛。 但自己就冇暈低，係因為 即係體力應付到， 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我最叻噶啦。 係 ，OK。咁我哋之前係 好易暈， 好易暈啊，係啊，即係可能唱我嘅記憶就係五首歌左右咧，就開始缺氧噶啦，跟住就會開始肚餓， 係， 跟住就會暈咯。咁我係一直都擔心呢個問題，但係原來上到去有一種係真係腎上腺飆升咧，你係唔會覺得餓，唔會覺得攰，同埋開完兩場之後咧，覺得自己係開多好多場嘅喎，嗰刻係唔攰，因為我係隔咗起碼兩晚我先瞓到覺。 系 ，OK， 系 佢啲肾上腺可以好襟用啊！ 系啊，隔咗两晚先瞓啊，跟住瞓咗一个礼拜啦， 系真系睡公主嘅故事 啊！即系瞓到，即系除咗要做嘢趌起身之外咧，我其他我唔喐噶啦，黐住张床噶啦。 OK， 你几时舍得挑战自己跳舞呢件事？ 前几日睇电视跳完咧，跟住啲人话。得噶啦，你唱翻歌得噶啦，你唔好再跳啦。 咁我覺得唔係每個歌手都一定要跳舞噶嘛。 我即刻就即刻火落嚟啦， 係啦。 我覺得你越話我咧，我就要俾啲嘢你。 O K， 春節係咪會派唱跳歌？ 係啦，我而家都傾緊啦，喂，整啲跳脱啲噶咁樣，咁都會學下跳舞嘅， 係啦。 但係佢本身企喺度唱五首都可能會同你，你再跳喎。 我嗰陣時我演唱會裏邊真係有跳咗兩首，雖然唔係話啲乜嘢舞步，但我一個唔跳舞嘅人嚟講係。好大嘅嘗試啦，咁我跳完之後係真係有暈噶，係啊，咁但係嗰首歌咧就好彩就俾我企定定喺度唱，咁如果唔係我就暈低咗啦。 哦 ，OK， 通唔到氣， 人工呼吸送啲補品俾佢咧，補下 你送個人工呼吸人，隨時喺隔離 精壯嘅猛男。 睡過睡過。 長條道難逃避內心的黑暗，誰道醒？南和梦里边那迷阵，像铁靶般坚韧，像刚强又狠，永远不说我很伤心。未了解如何能治好这伤势，任雨逝，前尘已结疤有后遗。住过那些高低，但从前梦想仍未枯萎。谁亦怕痛，亦会有一些人破例。从头至爱，钢铁有泪不准缺堤。沉重记忆，面上没痕迹，再别提。柔弱的身体，力气可消出估计，在睡暗下就会发出光。中的花，似 呢关之后，会唔会可能嚟紧可能喺音乐上面想尝试多啲咩类型嘅唔同嘅嘢啊、题材啊、曲风啊？ 我而家不停写歌，其实喺度逼我老板要噶，即系逼佢要噶。佢啱啱就要咗一首，跟住我希望佢要埋跟住嗰啲。即系我自己觉得我系好仲对呢一样嘢，即系对创作啊，或者对一啲音乐系好有热诚。我亦都嗰个心系仲系喺度。咁尤其是真系因为演唱会之后，令我觉得音乐又再唔同咗咯。系啊，我自己好想再感动到自己，感动到别人嘅歌，再出多啲呢一类型嘅歌咯，多嘢少少，好怕啲好清音，即系可能你话 rock 嘅又 soft rock 咁，我比较容易接受啦。咁我中意 hard rock 噶嘛，咁呢个就要一步一步嚟咯。咁但系我想系啲即系令到人哋好有正能量啊 ，energy 啊嗰啲咁嘅歌咯。 系 ，OK， 所以下年我今年健身佢通常都系长裙啊，斯斯文文。可能嚟緊呢兩年佢會變得皮褸。 我私底下係咁樣嘅，我本身我放工我都係皮褸牛仔褲嘅。咁但係谷子喬暫時係襯長裙咯。但係呢啲要慢慢嘅，因為我驚咧啲觀眾唔認得我啊，需要時間。 逐步啦， 逐步 係。咁但係譬如喺今年有你嘅 concert 之外餘啦，咁亦都有啲唔同嘅新嘅作品啦。咁譬如你 review 翻咁今年同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合作啊，幕後嘅班底合作嘅時候。有冇啲係佢哋俾到你嘅説話，好鼓勵到你嘅，或者對你嚟講，真係好有意義嘅一啲嘅 moment 咧？ 佢哋覺得我係演唱會完咗之後，即係好多謝演唱會。演唱會完咗之後，成個人係成熟咗嘅，其實有，同埋又定咗嘅。即係以前我會好蛇龜啊，即係呢樣又好驚啊，呢樣又好擔心啊。咁佢哋而家覺得哇，開演唱會啊，個人大膽咗好多咁樣。咁連把聲都係嘅，咁所以《逆光飛翔》嗰首歌係完咗演唱會之後錄噶嘛，咁嗰首歌都會比較唔一樣咯。我覺得自己聽翻。 OK， 同埋因為我聽講係咪都覺得即係除咗係首劇歌之外啦，但係呢首自己代入嘅投射嘅情感都可能會多少少。 因為我自己演唱會嘅時候見得最多就係粉絲俾我嘅一啲嘅星光啊嘛，啱啱生日啦，佢哋寫好多信俾我，咁我都有睇曬，咁我覺得我其實我睇完之後我就同自己講咁就好啦，因為原來我嘅聲音我嘅音樂真係可以令到。尤其是時下班年青人，佢哋嘅諗嘢好正面，這個我好開心，好開心。佢哋可能好多話好失意啊，或者可能功課壓力啊，又好或者工作壓力都好點點點。但係一聽完歌，插完電，聽日再奮鬥，再繼續追自己夢想。呢一樣嘢係我係做歌手最想發生嘅事，都最希望得到嘅回報咯。咁佢哋亦都啲信裏面啊，或者好多時候網上面嘅留言已經講咗出嚟，我就覺得哇，咁就夠啦，咁就足夠啦。我仲有咩求啊？做歌手其實 OK， 所以翻去頭先去講咧，即係可能收到 fans 嘅信啊，咁即係哇，即係令到佢哋都叉電啊咁樣。佢係又中意煲下啲湯水啊嗰啲，佢可以做一個湯水，佢哋即係滋潤你嘅心靈。 係啊，內服外敷咯。系啊，成日都 系谷子喬滋潤湯水， 谷湯谷水，哇，好核突！嗰只菊花谷菊花， 清熱嘅，清熱解毒嘅，你咁樣諗就開心翻噶啦， 冇錯，嗰啲啦，係啊。 好啦，咁啊，期待阿谷子喬嚟緊，即係試多啲唔同類型嘅，唔知係跳舞歌啊，定係皮褸類型嘅系列嘅作品啦，或者煲下湯啦，係啊，總之有呢個係清熱解毒系嘅歌手， 冇錯。 今日多謝曬谷子喬， 多謝 ，thank you。 经无数叹息，风霜成雨夜，没一场而不返顾，如同薄夜。不可回到最初，初心仍然是我，多少年见证多少的疯狂，笑与悲，动荡似歌。我决心天地再黑，坚强拔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逆光飞翔，为爱去反抗，一眼就是。 走向安葬，仍然共你双手牵到尽头，不会放。不可回到最初，初心仍然自我，想给你送上天边的星火，叫世间遗忘痛楚。我决心天地再刻坚强，发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光非常为爱。 剛才聽到是谷子喬的《逆光飛翔》，其實一路我們聽到很多即入圍這個最佳進步獎的歌手都說到，其實可以不斷進步，不過最重要就是初心不要變。跟著選來這位呢，出道20年都是初心不變的，這首歌呢簡直是用回自己剛剛出道戴 cap 帽的這個造型，他是周杰倫。 了解離開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孤城里能回味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谁也把那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云色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等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支撑的是你， 周杰伦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是如此相信》。MV 当中用翻自己出道时嘅 cap 帽造型。 了解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 孤城里能回味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血液慢慢流进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一直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大哥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支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已经进入流感高峰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卫生署已经同口罩供应商同药房联络，了解到正系翻紧货。至于公立医院的口罩存量，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健礼话，若果以2009年猪流感爆发高峰用量计算，目前医院口罩存量达到三个月，大约有3000多万个口罩存量。如果按照一般用量，可以用到80多个星期。病床使用率方面，钟健礼承认，万一情况恶劣到要加开多张隔离病床，的确会影响修正。他又话，若果公立医院压力再增加，必要时可能减少非紧急服务，他就此先向市民致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截至去年底，有41个公务员因为牵涉非法公众活动被捕，其中31人已经被停职，主要是基于公众利益以及考虑社会观感。强调被捕的公务员只是占极少数，不应抹杀整体公务员的表现。他说，政府对相关人士的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务员作为政府的骨干，应该在社会秩序受冲击的时刻保持团结一致，支持政府的政策和决定。另外，立法会财委会早上继续讨论公务员薪酬调整。罗志光说，公务员加薪是每年的既定机制，以整体利益作依归，不会考虑个别部门的表现，希望能够维护沿用多年受全体公务员信赖的机制。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审议财政预算案，预计2020至21年度综合盈余132亿元，较对上一个年度下跌7亿3000万元。现金和投资结余方面，预期到2024年会由去年年初的430亿减少至大约350亿。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家洛强调，房委会财政稳健，现阶段不需要政府注资。房委会今年将会进行2年1次的公屋租金检讨，预算案假设公屋租金不变。长江实业回应传媒查询，表示农地作房屋发展完成需时，可能较长时间才能够令到有需要人士受惠，集团会就这方面研究。长实的声明指出，一直以来李嘉诚基金会和长江集团以捐款的方式直接支持不同的社会公益项目，资深顾问李嘉诚历年捐出总共超过260亿港元，其中香港项目占大约80亿港元，主要包括上个月初刚刚完成的中小企应急前10亿计划，另外也包括捐款给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科技大学、中文大学等多间大学，以及捐款给关爱基金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北风增强，同有一两阵雨。展望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8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105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9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8.6，升8.6；药明生物97.6，跌5.6；融创中国44.6，跌2.05元；阿里巴巴218.1，升2.4；中国平安93.15，跌3.5；小米集团11.42，跌8仙；美团点评109.6，升1.2；友邦保险86元，升4仙，升4毫；建设银行6.72，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74，欧元0.687，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29。英镑兑美元1.306，欧元兑美元1.11。

带着眼泪与失落，夜里漂泊，如无人贴膜。挂念某日某一望，仿佛听到，仍同行作乐。遗留下笑脸，漆黑不见天，始终相信荣光中可再见。守候此刻紧扣，有你我的手，确信到未再坚守。天空海阔，天高地厚，丛林旧战地，火光中记起，当天相约，荣光中不放弃。 下昼嘅四点四十四分，希莲揾嚟有两首嘅作品，有类似嘅温度，类似嘅主题，就睇下佢两个加埋嘅化学效果会系点样样啊！先揾嚟嘅有林聪啦，有自己作曲啦，同埋何韵诗一齐填词，林聪自己编曲，监制有蔡德才 ，featuring 嘅有何韵诗，佢呢首嘅新歌歌名叫做《夜行》。跟住佢咧嚟紧都会开 show 嘅。继续有自己作曲啦，填词有周耀辉，编曲监制 Adrian Chen、陈建安。新呢首嘅派台作品，中文名称叫做

做《翻滚骨》，翻滚吧我的宝贝。咁徐佳莹自己作曲填词啦，写嘅对象咧系佢屋企嗰只仓鼠啊。 我的脸颊被咬一口，转头看向手是拳头大的家伙，多么有个性的舞动，每天的战斗就是生活。也像我在你的角落，东摸摸西摸摸，看起来很享受。不定有不定的骄纵，我也有继续爱你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怕失宠。没错没错，太习惯才不小心啰里吧嗦，所以翻滚吧阿神，西默默看起来很幽默，傻子有傻气的笑容，我也要继续艰难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失宠。没错没错，再喜欢再不小心 仲好似阿妈对自己小朋友嗰种期望嘅感觉啊！嚟自徐佳莹自己嘅创作，送俾自己仓鼠嘅作品啊！真是妈咪送给自己小朋友的歌。 透着晒子的美丽以外，没有什么让我等待，可是你这样兴致冲冲的来，我再也没有借口说我不在，因为啊你来，因为啊你来，到底是谁派你来。我的心跳， 风般的过人，我闻你的气息让我彻底认识，难道这就是我全部被偷走的世界？ 那雨轩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 为什么一个小女叛逆不驯，时间呢就把她变成一个母亲， 送给自己小朋友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儿歌，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当中。睇翻时间咧，呢首歌应该是魏如萱怀孕的时候的作品嚟，佢帮容祖儿填词，容祖儿主唱的呢一首国语作品，嗰个名称叫做《访梦》。 一点香水在指尖和眼前，像花朵开在我身边，感觉手也的摇晃，跟在脚步后面。拥入的街道，我要故意大声笑，打扰偶然的无聊，各种琐碎的烦恼，统统都丢掉。 用嘴语答案之书呢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作品，魏如萱怀孕时候的填词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访梦》，都依然感受到嗰种儿歌的氛围。 哼着那咏叹，唱着即使没有人听懂的歌，仍然很快乐。亲密的和不亲密的都过去了，我可以跳着舞。再一次感觉被